被你占据，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张信哲带来的歌曲《我是真的爱你》，遇见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名词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两个人遇见的可能性是千万分之一，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是两亿分之一，而成为终身伴侣的可能性也却只有51分之一。人与人的遇见或相遇都是那么难得，那么偶然，又是那么美好的事。听到孙燕姿《遇见》。 着爱的号码牌。 爱。 来了

强装脆弱，只因为你说过爱是等待，是细水长流。下面是空气里是把握把我分子黑色半浪中，我没说不代表我不会痛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作为3000年的古城，北京既有历史积淀，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。北京有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那作为生活在大北京的朋友，你真的了解北京吗？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。来了北京，当然要对这里有一次彻头彻尾的了解。今天的九六九假日航班，要给你讲点关于北京的冷门知识。有很多的潮男潮女都知道北京有三里屯，但这个名字的来历却很少有人知道。因为三里屯酒吧街而闻名，那么这个内城又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九门之一的朝阳门。如果你常常听相声，就肯定熟悉玲珑塔塔玲珑这个绕口令。在现实中，这座玲珑塔位于西八里庄昆玉河畔，真名是永安万寿塔。在北京呢，提到石狮子，很多人会想到卢沟桥。在北京的民间也有句话叫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，但实际上卢沟桥的石狮子并不是最多的。那石狮子最多的桥是哪一座呢？是颐和园的17孔桥。在17孔桥一共有石狮子544个，而卢沟桥记载原有石狮子627个，现存却仅有502个，但总之要比17孔桥的石狮子少。在北京，不同巷的路牌有不同的颜色，你知道吗？北京南北巷的路牌是绿色，东西巷是白色，这一点有很多北京人也都不清楚。神话在北京也有实景，看过《西游记》的你都知道四大部洲，恰是在北京有实景，位于颐和园的北宫门附近，穿过苏州的街区就是。在北京，最远的两站地铁是三里桥到首都的机场。机场线从首都机场T2航站楼到三里桥站，距离超过了20公里。除了机场线外，站间距离最长的是房山线的大宝台至稻田站，两站距离6.466公里。那不过呢，房山线是我国最快的地铁列车，时速也可达到100公里，所以这6公里根本就不叫事儿。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。这些冷门的北京知识，你都了解了吗？ 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。